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？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？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，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、有思考、有想象的星座。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，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，勾画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，给我们细心欣赏、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。嗱，今日請到夫子上嚟啊！ 係，大家好， 啱噶啦，啱噶啦。嗱，夫子係國情專家， 冇咁講，千祈冇咁講。 我呢要問啦，因為咧，華為咧就而家係俾美國嘅封殺， 係咁啊，唔止嘅，陸續仲有其他公司嘅。 係啦， 咁美國手頭上同大家講300個名單，中國公司嘅名單， 係 逐忽逐忽欲蓋你。 哇！咁啊，香港都有呢個300個有名有姓嘅中共逃犯喎。Anyway。華為這個名字呢，我第一次其實我聽就聽過很多次了，但最深印象的那次呢就是幾年前看一篇國情的文章，大陸人寫的，講到大陸怎樣追上美國，但他說一件事呢，中國呢在那個跨國公司、國際公司呢，即係好似華為咁嘅級數啊，太少，應該多啲。不過而家得翻華為一間。咁當時阿里巴巴仲未上市嘅，即係喺美國上市咁。Anyway， 呢啲國情咧就話佢係好想搞啊，搞間咁嘅華為出嚟啦嚇。咁而家搞到就一鍋泡啦。咁喺呢個咁嘅時空之下 ，OK， 喺中美貿易戰或者科技戰之下，香港話爆出個逃犯條例，修訂逃犯條例，或者叫做送中條例，總之最怕就送你回大陸是審的，還有坐監的，甚至有死刑的大陸啊， 很多人問我，我會不會第一批啊？ 可能有份啊，個名單一定不止300多個啊。Anyway， 我就想請教夫子了，要看大陸的 track record， 中共很多事情我們看回是很忍得手的，今次即以往是很忍得手的。 所謂忍得手是指什麼意思？先 即他不搞香港，最基本的就是長期利用，充分利用長期打算。 沒了，沒了、已經沒了，現在這麼短視。 以前呢他很吃力的時候他給很多壓力是要收回港澳的、OK? 收回港澳，其實收澳門就是收香港，一定是包埋的了，咁佢都忍受得住。佢以前前蘇聯啊鬧到呢個中共趴喺度嘅，就包括咧點解中共咧就得把口話支持阿非拉人民啊反殖反帝鬥爭，香港澳門得喺度俾英國同埋葡國統治，你中共一句聲都唔開，佢都忍得住。包括1961年咧，其中一單嘢，當時咧印度以武力收翻喺印度西岸一個葡萄牙殖民地，稱為果亞，而家度假勝地嚟嘅嚇。咁咧。呢單嘢引到咧，其實中共好尷尬，印度都做得出，你收翻殖民地，你中共自稱咁強大，你都唔去收翻港澳，咁啊，佢忍得手，俾人鬧。但今次咧，而家即係叫做起碼有唔少人好食好住嘅年代，要喐香港咧，要搞到送中條例，我真係唔係好明啊，夫子同埋美國佬，即係好似大軍壓境，即係科技戰同埋貿易戰，即係要揾你上嚟啲國情專家。 冇咁講啊，我從政治心理學、 okay. 一解釋咧，大家明噶啦嚇。嗱，首先咧，先同大家講聲對唔住先嚇，因為咧係我遲咗，因為最近咧六四啊，好多個活動、好多講座、好多訪問，以至到今時今日，我仍然係有六四事件嘅一啲採訪，咁、所以咧就係遲咗。無論點都好，係我嘅問題嚇，咁先同大家講聲，對唔住先嚇。 唔緊要，最緊要你上嚟啫，今晚。 我咁講。 嗱，各位，既然阿夫子上嚟，你哋咧就踴躍捐款，同埋咧踴躍同我哋 share 呢個節目出去，淨係捐款好。如果你可以做得到嘅，喺 YouTube 或者喺 Facebook 度同我哋分享嘅節目，能夠將我哋節目咧係 reach 到多啲嘅觀眾、多啲嘅朋友，呢個就最理想啦，夫子。喂，點解搞家咁嘢？今次忍唔住手 嗱。首先第一樣嘢咧，就係我成日講啦，所謂忍得住同忍唔住咧，係冇標準嘅。你話佢嗰陣時忍得住，而家 忍不住。其實他很早之前已經忍不住了，2003年的時候已經忍不住了，2003年、之前6年，即是1997年到2003年、他當時那種治港政策可以告訴大家是真正四個字無為而治，真的不理的那時候。為什麼呢？就是因為他要利用香港向台灣進行一個一國兩制的示範嘛，是吧？所以他那時候是真的引到手。還有當時大陸的經濟沒有今天呢就是那麼言之氣使啦，所以呢他那時候鄧小平說的說話叫協起尾巴做人，那時候就引得手。但是引不到手不是現在，是2003年已經引不到手了。2003年我有些過去的事，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的，我講給大家聽先。咁然之後大家呢就自己輻射到今時今日，你就會睇到而家唔單止係忍唔到手，仲要係盲目出手。點解呢？2003年七一大遊行，我諗好多朋友都有參加啦，係咪？跟住北京覺得好傻喎，傻就係點解呢？當時中聯辦話俾北京聽，佢估有幾多少人會上街啊？嗱，當時中聯辦嘅主任係叫做高士仁。啊！後來掟咗翻去啦嚇。佢當時估唔使驚，最多50,000人上街嘅啫，50,000喎。結果一出嚟係500,000，北京當時都嚇一跳嚇。咁、結果高士仁咧，就後來咧就係話俾上面滴咗去上去，唔係審啊嚇，因為佢都係無即係點講啊，非戰之罪，鬼叫你水平唔夠咩？佢就滴咗去中央黨校2個月啦。如果大家睇翻新聞，喺七一大遊行之後2個月咧，唔見高士仁新聞嘅。而家我可以話俾你聽，翻咗中央黨校學習。係啊，嗱呢啲嚟講咧，佢已經算好啦，唔罰你啦嚇，唔撤你職啦，係嘛？咁後來北京咧就覺得，哇，500,000人上街，既反對董建華又反對中央政府喎、點解啊？於是咧派咗有100多200人嘅陰差大臣。所以陰差大臣就話佢哋落嚟工作，但係冇官方身份，實際上係官方人員。咁佢唔係咩單單做情報嗰啲啊，而係話各行各業佢落到嚟揾好多人。當時佢有兩把尚方寶劍，即係嗰啲人啊有兩把尚方寶劍。第一把就係話你哋落到去揾一啲平時少接觸或者唔接觸嘅人去傾偈，你唔好單單揾建制派。因為建制派所講嘅嘢就係我哋要講嘅嘢，建制派傳聲筒嚟啫嘛，係嘛？你唔好揾嗰啲，揾第二啲。第二把尚方寶劍就係話，你哋落到嚟所了解嘅情況，你哋原話反映。咩叫原話反映呢？之前啊，反映去北京寫嗰啲報告啊，個個都驚阿爺啊，你有時癲噶嘛，伴君如伴虎啊嘛。有時你寫得太直嘅時候啦，阿爺會唔會話你哋調翻轉頭俾香港嘅思想同化咗？所以呢過去寫上去的東西多數是轉彎抹角，以至磨曬了棱角的。譬如好像說、有些什麼的、民主派所說的東西、他們一定是事先加了前面幾句話、有些別有用心的人什麼什麼 什麼，即形容詞， 是的，形容詞 標準形容詞， 上面是感覺不到香港中反彈的。好了，2003年跟著派陸來的陰差大臣，第二把尚方寶劍就是原話反映。什麼叫原話反映啊？ 是 怎樣罵董建華你照樣說，怎樣罵共產黨你照樣說。 那你交個功課你就知道 quote and quote and quote， 你們是免責的免罪的。嗱，咁啲人咧就敢於反映啦。好啦，反映咗上去之後咧，就講到好多嘢啦，咁樣嚇。咁我後來採訪嚇，我發覺佢哋反映上去好多嘢都係準確嘅， 係 即係大家不滿啊，或者你當講23條啊，咁講嗰陣時話啊，保安局係點樣推啲嘢啊，咁樣啊，好真上去。但是中國的國情特點就在於你反映上去幾真的嘢都好，但係問題係在於上面點樣解讀啊嘛，點樣解讀先緊要啊嘛，所以結果佢後來咧就5個解讀，嚇嗱、今日我哋唔係講翻啲歷史，我陣間會跳翻去講個逃犯條例嘅嚇，咁、只不過係話俾大家聽咧，佢所謂忍手啊，佢其實2003年之後已經忍唔到手啦、當時第一個就係經濟下滑引致各個問題總爆發，啱嗎？第二，特區政府管治不力，搞到民怨四起，又啱嗎？第三，駐港機構不了解港情，所以作錯判斷，又啱嗎？不過我話啱一半啫。點解呢？就係、因為當時咧 中聯辦你的精神就話唔好介入香港嘅事務，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係正啊嘛。中聯辦咪唔做嘢咯，係嘛？嗱，所以佢了解情況咧，其實同嗰當時嘅政策令到佢唔接觸外界，閉門造車好有關係嘅。所以啱一半唔啱一半。第四個錯曬啦。第四佢個香港傳媒啊，煽風點火，火上加油啊！你話咪錯曬啊？第五個由嗰陣時開始，佢個腦海裏邊已經彈出外國勢力啊！咁當時仲未外部勢力喎，仲有外國勢力，即係指外國有政府政權喺手嘅。到後來咧，佢就喺呢個基礎上邊，呢咁多年，2003年啊到而家，已經發展到外部勢力。外部勢力點解咩叫外部勢力呢？就係話台灣唔算外國啊，但佢一樣反共產黨嘅喎。海外民運人士唔算外國啊，一樣反共產黨。誒，呢啲叫外來勢力，敵人咪越嚟越多咧。跟住發展到外部勢力，外部勢力咧就係話，譬如話外國嘅非政府組織，又唔係外國政府，又唔係台灣嗰啲咁嘅自己人，所以後來而家擴大外部勢力就係咁啦。而家咧好啦，中美貿易戰開始啦，佢就覺得，咦，林鄭月娥成日真係亂噏嘅，佢話咩啊？而家有外國咩外部勢力啊？乜乜乜乜嚇？所以佢哋要趕快通過個逃犯條例去堵塞漏洞咁樣。北京啊，自己都講啊，唔係因為呢啲外國勢力啊嘛，唔係外國勢力，係驚有啲逃犯，呢啲係非政治性嘅。然之後嚟到香港啊，或者匿咗香港，國內好多逃犯嚟到香港啊，咁然之後要捉佢翻去，又冇一個條例咁樣。大陸都用呢一個內部嘅問題嚟做包裝嘛？點解你林鄭月娥一定要擸咗外國嘅啫？你咪自己鬼拍後尾枕，將北京個背後嘅思維講咗出嚟，北京應該鬧佢。即係本來唔應該講嘅，你自己嚇將啲真正嘅機密泄露咗出嚟嚇。嗱，咁所以到而家咧就係個逃犯條例點解呢個時候咁忽然間整出嚟咧？我諗有我哋剝絲，即係剝繭抽絲，逐個逐個嚟講下。有啲咧就係北京，佢話佢便宜咗你香港人20年啊！佢用咁嘅有啲官啊，用咁嘅字眼喎，即係佢意思20年前、20幾年前啊，香港回歸時候應該一國一制啦，整治你哋啦嚇。咁不過嗰陣時鬼叫有台灣問題未回歸，未統一啦。咁所以咧，佢就死氣。2003年台灣已經話我唔信你一國兩制，從嗰陣時咧抹爛塊面啦嚇。嗰、那個政策就改到而家咧，佢話我忍咗你20幾年啦。有啲官員而家就話啦嚇。我經濟又不用靠你啊！呢句就應驗了80年代我咧喺北京採訪的時候，當時國內港澳辦啊，好多官員啊講一句説話：冇經濟就冇兩制。即係話我睇你香港睇你錢嘅啫，你而家經濟都不用靠你啦，靠我啦咁樣。咁所以仲俾兩制你啊？嗱喺咁嘅思維之下咧，尤其是喺中美貿易戰之下咧，而家啲嘢就亂曬大龍啦。 好啦，喺咁嘅情況之下咪嗱，我哋睇下今晚個 graphic 啊。阿健仔 show 出嚟啦，嗱，我今晚咧我就咁樣睇，而家就拎香港咧做個祭品，係啲犧牲品啊，咁咧就奉獻到香港，香豬，香港只豬啦，喺而係咪咁嘅情況之下都當你算啦 ，OK？ 趁呢個咁嘅時候啊，就推呢樣嘢出嚟，當你香港係一隻乳豬祭品祭出嚟 嗱。我就因為呢啲係形容啦，文學語言啦咁樣，咁我就唔去否定任何嘢，因為文學語言係無對錯嘅。 係，好呢啲唔係一加一等於二嘅 ，OK 啊。 好啦，嗱，咁變咗大家咧，你會覺得其實而家香港你話代罪羔羊啊，俾共產黨攞嚟作為嚇各種嘅籌碼也好咁樣。而家眼前咧，我哋先睇個逃犯條例，國內或者港府佢嗰個所謂理據先咁樣嚇。佢成日講，包括林鄭啊啲官員啊，成日講，而家係因為台灣有一件案件，香港人 啊 發生喺嗰邊啊，而家就係話被 懷疑殺死自己女朋友， 咁要急於處理呢件案件，而家仲講到煞有介事，就話嗱，而家控佢嗰個用咩信用卡啊嗰啲咁嘅經濟犯罪，到時都係到期啦，放咗出嚟，佢就逃之夭夭啦，講到煞有介事嚇，令一般老百姓感覺得到咧，係啊，真係因為咧係要堵塞法律漏洞咁樣。我話大家如果只係聽佢咁講咧，就一定俾佢呃。大家冇留意一下台灣嗰方面嘅報導，以至台灣官方所講嘅嘢，唔係而家添㗎啦。 其實過去最少有三宗案件是涉及到香港和台灣的。咁而台灣當時咧都知道你大陸即係香港即係大陸管啦，佢兩岸之間大陸都停咗海基會同海協會嗰個接觸啦，大陸單方面停噶嘛，咁台灣同香港接觸咧同樣係冇下文嘅，所以當時台灣已經提出一個好彈性嘅建議，佢話兩地之間你冇引渡啊，咁其實好多。國與國、地與地之間都有一種叫做司法協助噶嘛。咩叫司法協助呢？司法協助就係話嗱，我有件案，我交俾甲地，交俾乙地。乙地你唔需要將個人交翻俾我嘅，但係你可以喺嗰度嚟做調查。你可以喺嗰度問，即係一個協助。然之後佢嘅文字嘅口供或者你覺得有影像嘅咁樣，你將呢啲嘢交俾甲地。咁呢個就係司法協助啦，唔涉及到個人翻翻嚟嘅。咁唔單止一單，三單喎，係嘛？我都唔需要講得太詳細啊嚇。咁結果港府嘅回應係點咧？大家估下回應係點？梗係唔制啦，拒絕啦，係嘛？唔係啊，港府唔係拒絕啦。港府係冇反應啊！ 冇反應。 呢個先即係人哋講咗啦。大家你看到現在香港政府和台灣政府是沒有官式的聯繫的嘛，那個聯繫是靠什麼呢？如果你說靠民間機構的，台北在香港的經濟文化中心，還有如果稍微高一點的，台灣有一個叫策進會，還是唔係，我都唔記得。一搞到嗰啲會， 佢有心做，一定可以做到。 香港都有一個噶，係咩策進會啊、策法會啊，都有噶嘛嚇。咁但係設立了是不做的嘛，這個構想原本就等於大陸有一個海協會，台灣有一個海基會，用白手套的形式進行兩岸政府的溝通，你就不會間接承認了台灣了。現在香港和台灣之間的策進會、策法會全部沒有用，跟著呢就是又沒有回應，即是人家問你，你說拒絕你就拒絕咯，他又沒有回應。沒有回應的原因是怎樣呢？好，我又試下從官方的角度來理解一下，不過我想完了之後我是不理解的。為什麼呢？他說如果我這樣去跟台灣接觸了，我不是好像間接承認了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？他的解釋呢似是而非的。我說你蠢啫，如果你說跟台灣接觸，你同樣可以創造是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，跟台灣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這樣接觸，你咪可以將台灣貶低咯。你而家唔去接觸，尤其是你避免同台灣接觸，就係因為呢一個台灣係現實存在呢一個事實嚟講咧，你即係間接承認咗台灣係一個政治實體，係咪？因為你唔接觸嘅原因就係你驚佢係個政治實體嘛，你先至唔接觸嘛，係咪變咗負負咪得正啊？你咪蠢咯！我成日講，即係佢呢啲咧，你睇下大陸同台灣嗰陣時啊，鄧小平都創造咗一個方法，就海基會、海協會啦咁樣嚇。咁而且咧，大家接觸嘅時候，當時九二共識啊，即係大陸嗰方面嘅版本啊，就話一個中國，大家認同，跟住仲有各自表述噶嘛。而家大陸就唔認啫。當時大陸點解會有咁嘅信心咧？就係話佢好有信心，去到全世界任何地方，除咗台灣。所有人講一個中國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，是在台灣島內才講中華民國而已，結果就有信心透過海基會、海協會接觸。現在沒有信心，現在北京那班人經常怕這樣怕那樣，特區政府又即是我經常形容他們政治思想便秘濕曬的，想不到東西，所以他們更加沒有經驗啦，搞政治問題，是吧？所以你現在這樣是間接承認了台灣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實體。所以而家即使有單命案喺度啊，你跟住話啊，我要趕快通過個條例，希望能夠咧就堵塞漏洞，邊個信你啫？呢個係自掌嘴巴嘛！你已經又冇曬呢個現實基礎，你過去嘅事例話俾人聽，你又唔值得信嘅啊！咁跟住咯喎，又講翻條例啦咁樣。咁早排港澳辦、中聯辦啲京官咪企出嚟啦，話啦。我哋啊，大陸啊，已經有260多個犯人，即係疑犯啦，送翻過嚟香港啦。 你香港一個都冇送我翻大陸，嗱、啊，咁佢振振有詞咯噃嚇。好啦，我又拆穿下個西洋鏡先嚇、啊。大家有冇發覺佢所謂奉咗260多人翻嚟，大部分係刑事犯、經濟犯， 嗯， 即是啊民事犯嚇、啊，因為送翻嚟佢哋講咧嚇，佢、啊、唔會經濟誒政治犯送翻嚟嘅，票咗喺大陸捉咗嗰啲嚇， 嗯， 佢點會送翻嚟啫？喺台灣。即係台灣捉咗個李明哲，佢點會送翻台灣啫？政治犯佢實唔俾你，佢俾翻嗰啲嚟講咧，對大陸嚟講係無關痛癢嘅。 嗯。 但係而家佢個逃犯條例一通過咗咧，大家擔心嘅就係佢利用經濟、刑事嚇、民事嘅包裝，係將政治人物以至政治犯送翻大陸啊嘛，呢、這個先至核心問題啊嘛。佢而家呢啲咧係混淆埋一齊，將經濟、刑事、民事所有的政治犯扔埋曬一嚿，而過去即使沒有這個逃犯移交的條例，大陸自己本身呢都已經是不講法律，要做什麼就做什麼，已經很多是這一類的人回回去的了。我立刻舉到幾個例子，當年香港中銀集團最高負責人劉金寶，喂，有人向廉署舉報，廉署知道件案了，但是都未有正式去檢控調查，因為廉署呢是要向一個人報道，即是向一個人負責的，這個就是特首嘛， 是 特首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北京知不知道，特首知道，北京很可能知道，結果劉金寶當時是未成案，就已經是用述職的名義調了回去了，一回到去他是在上海就立刻捉了，立刻雙規，跟住一捉了去吉林審的，審什麼呢？是審香港的案例，他不是在大陸犯罪的，在香港犯罪，但是不在香港審，哪算有逃犯條例啊？他要做的時候他什麼事都做到，結果劉金寶在吉林判多久啊？ 死刑嘛， 死緩啊， 是啦，死緩， 是死緩啊，那即是個罪名很重的啦，是吧、嗯、那所以大家都話，如果佢而家講啊個逃犯條例係為咗大陸好多人走到嚟香港引渡唔到，所以通過個條例要將呢啲大陸嘅逃犯引渡翻上去嘅。大家你再睇劉金寶案，你信唔信啊？好啦，第二朱小華案，光大嘅朱小華就係朱鎔基四大京城公子裏邊嘅其中一個。 嗯。 啊，咁啊當時落到嚟啦，後來又有事喎。又是要查喎，又係未查之前咧，就調咗翻去喎，係嘛？佢後來又判刑嘅喎。嗱，所以劉金寶案、朱小華案，大家你可以睇到啦，根本都唔需要法律嘅。再睇下近期嘅銅鑼灣書店事件、李波事件、蕭建華事件，邊處需要逃犯條例嘅啫？係嘛？嗱，呢啲咧就説明佢嗰個咩啊？要平等啊！嗱，我移交啲人俾你啊，你要移交啲人俾佢啊？呢啲完全係假嘅，或者。 人哋話佢知道佢咁樣做咧，就唔可以次次都派特工落嚟劫持啲人上去嘅。佢而家想咧係合法化。 嗯。 啊，你又點睇咧？ 嗱，我又覺得其實咧，而家唔係話合唔合法嘅問題。總之咧，係希望唔合法嘅嘢用合法嘅嘢嚟包裝。 嗯。 咁而且咧個面係擴大咗嘅。啊，咁所以我成日同國內講啊，我唔排除佢係有真正去捉逃犯嘅意圖。係從呢一點孤立呢點咧，我唔否定佢嘅。啊，有好多人以至你話啊，外國係咪真係犯咗罪有人嚟匿喺香港咧？都有嘅，我唔否定嘅。不過呢個唔係全部啊嘛。佢而家就係操作上邊嘅問題。過去北京處理好多法律嘅問題，俾人嘅唔信任，係輻射到今時今日佢好多意圖。我即使佢話嘅意圖係好嘅。已經係令到嗰個嘅操作上邊係成為咗好多問題啦嘛，呢個先至係問題。而家北京成日就集中住一點，而香港人咧就話我數住你多多多多多咁多點連成一條線，呢條線就係不信任嘅線。嗱，除咗咁之外咧，我再睇操作問題。操作問題你睇下啲京官你點樣包裝啊？咁啊，原本落 order 特區政府你搞掂佢啦。咁特區政府又搞咗一鍋泡啦，到最後中聯辦、港澳辦出手，咁佢哋嘅語言咧 都是話啊，我支持特區政府乜乜乜乜乜嚇。咁表面上咧就話特區政府係先行去做一啲嘢，然之後中央去幫個口啦咁樣。喂，但係了解中國政治文化嘅人咧，一睇你就知道呢、這個應該點解讀咧？就係話阿爺有 order， 然之後特區政府你要落實。咁但係睇見你落實咁耐都落實唔到，然之後阿爺急啦。然後阿爺出術，不是 出口術，跟住是間接向你哋施壓啦嘛。跟住你睇中聯辦喺香港，哇！跟住去動員，嗱呢個係一個動員機制嚟嘅。你成班人排住隊去聽聖旨， 係，然之後聽聖旨， 逐個逐個係要企出嚟表態嘅咁樣。以前有啲唔表態嘅，或者而家私下都鬧個逃犯條例，但公開都要表態。呢一種嘅政治動員咧，就調翻轉係一種反證，反證就係話，喂，其實完全都係北京喺背後操作嘅。咁而家咧，北京仲有一個理由，佢就話香港同好多外地啊都有大家移交嘅協議啦，點解同大陸冇啊？咁樣係嘛？咁呢一樣嘢咧，好簡單嘅。我成日講啊，即係香港同其他地方有協議嗰啲。移交嗰啲協議係因為呢啲地方大部分都冇死刑啊嘛，係大陸有啊嘛。好啦，即使有啲地方係有死刑嘅，嗱美國都有死刑啊，係嘛？但係人哋係有一個相對嘅公開嘅透明嘅嚇，大家可以係抗辯嘅一個咁嘅司法體系，保證少濫用啊嘛嚇，佢都有死刑㗎，係嘛？但係正如我講嗰啲嘢，中國有咩？嚇！而家人哋擔心嘅，外國擔心嘅，就係因為你而家係財大氣粗嘛。我成日睇咁多政治問題，一個好簡單嘅即係政治嘅現象，越係弱勢嘅人或群體咧，係越聰明嘅。就係因為佢越弱，佢要講自己生存啊嘛。所以你嘅中國對美國咧，相對起嚟中國弱啊嘛。所以佢樣樣行動咧，佢都有一定嘅理智嘅考慮。但係中國，即係成個國家對香港對民眾咧，佢係強啊嘛，所以越強嘅人或者越強嘅形勢咧，係越唔聰明嘅，因為佢冇制約，佢要亂嚟啊嘛。嗱，咁所以而家出現嘅情況咧，就係話本來佢有啲嘢唔應該講嘅，不過佢講嘅自己揭露曬自己嘅尾巴出嚟， 包括話要符合啊習近平。早排咪開過國安會議嘅， 咁呢啲你咪唔好講啦。你越咁講，你越講曬自己個 陳同街案有咩拉楞？ 仲話哎呀，呢你而家咧逃犯條例，這個咩又楞到普通法？ 係 喂，大陸幾多個官員識普通法啦？嚇！而家抗拒個逃犯條例，講即係講案講審啊！其實呢啲就普通法嚟噶嘛？點解你而家又唔俾港案港審咧？係嘛？嗱，呢啲完全你淨係睇劉金寶案、朱小華案，就係佢驚呢類案件喺香港審，按照普通法嘅審理過程咧，好多背後嘅嘢全部揭露曬出嚟， 包括佢認為國家機密， 佢唔想俾人知嘅嘢，所以先至咁做啊嘛。咁所以你話有冇理據去服人啊？係嘛？冇啊嘛！ 補充一樣嘢啊，呢個中共嘅官方電視台咧，周不時有啲大案咧係會有電視新聞片睇嘅，包括咧就影到啲犯人。 電視審訊 係啦， 唔係法庭審訊。 Okay， 兩樣嘢先。我哋睇到個片咧，全部經過剪接嘅。OK。所有薄熙來噏過乜啊？佢老婆噏過乜嗰啲冚棒係剪接曬㗎啦。 有啲遮埋面添，高苗咪遮咗面咯。 呢個此其一啦。佢唔係全噶，即係拉虎轉博，唔係冇呢家嘢嘅。同埋你睇翻當年審四人幫嗰陣時咧，我哋睇到嘅片全部都係經過剪接嘅。OK， 第二講翻電視啦，因為即係鏡頭啦，而家大家喺網度睇到啦嚇。喂，都未審啊，嗰啲被告啊，我用被告啊，就會咧喺電視鏡頭面前認咗罪喎。依啲邊係法律啊，大佬？邊啲係法律嚟？認曬罪先上庭。 我諗咧好簡單，大家睇呢一類咧係睇成係宣傳戰或者教育，即係政治教育。 香港人教嘅香港人唔好信佢。應該調翻轉。 我諗咧，大家已經好清楚噶啦，包括國內嘅人睇到咧都唔會相信嘅。國內嘅人 有一句說話，十億人民一個樣，同心協力騙中央。國內的人對官方的傳媒呢有兩種很精彩的技巧，一個叫反毒法，即是你講正的大家知道是負的，另外一個叫增毒法。什麼叫增毒法呢？ 是不是增加個增呢？ 是增加個增。增毒法呢就是說、國內說現在這個問題已經出現了什麼什麼苗頭，我們要正視，國內的人自然會增加個份量，肯定已經出了很大問題，然後呢已經掩不住了，他才要說、出了少少問題。這個國內的人呢，我都說弱勢嘛，對於一個官方的政府的高壓弱勢，弱勢的人是最聰明的嘛，怎會還被你騙呢？只不過是一時反抗不到這樣而已。所以呢現在香港人面對這樣的情況，我們是要抗爭，不過是要醒目的，是要理智的。 怎樣醒目法呢？同埋剛才你所說的，其實過去幾十年都是這樣的。 OK， 為什麼共產黨在選擇這個時候趁這個陳同佳案呢是出手呢？我們稍後回來再談。 總之他2003年沒有了， 我們看一下我們現在反應相當之好，請各位繼續踴躍捐款，還有將我們的節目 share 出去。我看手機，很多人問我，我沒有禮貌，不尊重觀眾，不尊重你們觀眾，也不尊重嘉賓。其實呢，喂，但我看個手機是要看 YouTube 現在直播的反應的， 我看看大家的聲音， 看看大家的聲音，看看你們的聲音有沒有需要我們要回應呢？絕對不是不尊重我們夫子，也不是不尊重大家的觀眾和我們的城寨那些 fans 的。我們休息一會回來再談過。 這隻是台灣愛文芒，它是經過農藥檢測的，即是不含農藥，是用有機肥料灌溉的，有機生果來的。而且呢跟呂宋芒不同，呂宋芒其實你看到綠的生果運來那裡是牛熟的，它質感呢是芒果的質感來的，跟那些蘋果芒是不同的，我是芒果的專家來的。但它又帶有一些蘋果的香味，跟那些蘋果芒是完全不同的。咁而家咧可以喺網度或者門市咧就訂購嘅，你 check 下網度啊，啲人賣好貴嘅，呢啲550蚊，我哋咧就399蚊。